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，先进第十一。第一章，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也仁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无从先进。”第二章，子曰：“众我于陈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”德信、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、颜宇、宰我、子贡、郑氏、冉有、季路。文学：子游、子夏。第三章，子曰：“回也非助我者也，于无言无所不悦。”第四章，子曰：“孝哉闵子骞，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第五章，南容三父伯归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弃之。第六章，季康子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辄无。”第七章，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居以为之果。子曰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”礼也死，有官而无果，无不徒刑以为之果，以无从大夫之后不可徒刑也。第八章，颜渊死，子曰：“一天上愚，天上愚。”第九章，颜渊死，子哭之痛，众者曰：“子痛矣。”曰：“有痛乎？非夫人之胃痛而谁胃？”第十章，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，子曰：“不可。”门人厚葬之，子曰：“回也，是于由父也，于不得是由子也，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”第十一章，记录问世鬼神，子曰：“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”曰：“敢问死。”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”第十二章，闵子四彻，盈盈如也；子路，沆沆如也；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子乐，若有也，不得其死然。第十三章，鲁人为常府，闵子骞曰：“仍旧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”子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众。”第十四章，子曰：“由之射，奚为于某之门？”门人不敬子路，子曰：“由也深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第十五章，子贡问：“师与商也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曰：“然则师欲愚？”子曰：“过犹不及。”第十六章，季氏父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练而复益之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”第十七章，才也愚，身也鲁，师也辟，友也厌。第十八章，子曰：“回也其恕乎？履空，次不受命而获直焉，义者履众。”第十九章，子张问善人之道，子曰：“不见机，亦不入于世。”第二十章，子曰：“论笃事与，君子者乎？色庄者乎？”第二十一章，子路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”冉有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闻斯行之。”公西华曰：“有也问，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。”求也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闻斯行之。” 是也惑，敢问。子曰：求也退，故进之；有也兼人，故退之。第二十二章，子谓于匡、颜渊后。子曰：吾以汝为死矣。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？第二十三章，季子然问：仲由、冉求可谓大臣于？子曰：吾以子为义之问，争有与求之问。何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折止。今有与求也，可谓俱臣矣。曰：然则从之者于？子曰：事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第二十四章，子路使子高为弼宰。子曰：折服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名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然后为学？子曰：是故勿服佞者。第二十五章，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子曰：以吾一日长乎耳？吾无已也。居则曰：不吾知也，如获知耳，则何以哉？子路率耳而对曰：千乘之国，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机警，有也为之，必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夫子审之，求尔何如？对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必及三年，可使民足，如其礼乐，以事君子。次，尔何如？对曰：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、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点，尔何如？古射兮，坑耳，舍射而坐。对曰：亦乎三子者之传。子曰：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曰：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欲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夫子喟然叹曰：吾与点也。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子曰：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：夫子何审有也？曰：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审之。为求则非邦也与？安见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？为次则非邦也与？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合，次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？《论语》先进第十一，完。